好，大家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而家我哋有第二节时间。我头先，阿思话原来都仲有啲嘢想补充喎，关于软实力嘅嘢。 系啊，我想咧回应一下 Sam 讲软实力啦。嗱，我其实我就从来都唔中意睇香港嗰啲电视啊节目嘅，因为我比较中意睇书。我唔中意睇任何视听嗰啲嘢，我基本上唔系太中意。但我当然知道个社会嘅潮流喺边度啦。不过我唔系呢一种好中意睇呢啲嘢嘅人，但系。嚟咗海外咧，即係好似頭先阿石仔咁樣講，哇！原來冇好辛苦啊！咁頭嗰幾年真係噶，我咧就冇錢去租嘅，因為好鬼貴啊嘛，幾蚊一餅。咁我哋通常就係好多人、好多個家庭夾埋租一啲嘅帶，然後就大家互相傳 circle 咁樣啦，即係好古怪噶，好孤寒噶咁樣做啦。咁慢慢即係會發覺，原來你距離得佢遠嘅話咧，你就真係會好懷念佢。你當時喺嗰度你就唔珍惜啦，我亦都真係冇時間去睇啊，或者去聽呢啲咁樣嘅視聽嘅嘢。咁然後即係過咗，即係喺呢度紛紛擾擾，又過咗若干年啦。好似頭先阿 Sam 咁講咧，根本香港而家咧就係因為我所以頭先我話一個無賴嘅政府，而佢對上更有一個無賴嘅大嘅政權喺度咧，佢係乜嘢咧都係禁制你。咁而香港啲人咧，就我自己覺得最唔舒服嘅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候個老細唔係要你自己咁樣去轉博咧，香港人會。有一種所謂世界仔的氣息咧，就自動轉薄，即係話老細都冇話到你一定唔准鬧北京，你就自己去收自己把口；老細冇話到你一定唔准寫文去批評中國咧，你就自己收埋自己支筆。嗱，香港嘅傳媒絕對係有咁嘅問題。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譬如頭先阿 Sam 講下，即係香港嘅文化一度係令到東南亞嘅人。可能甚至香港有啲人喺我哋嗰個年代有一個叫陳美玲啊，甚至係喺日本都好紅嘅，即係話香港嘅文化一度令我哋好自豪，而且交得出貨嘅，行出去世界各地咧，我哋係有自信心嘅，而且人哋咧亦都係仰望你，覺得你係一個名牌嚟嘅嚇。咁但係嚟到呢度，第一香港人而家已經缺乏咗呢種自信啦，好明顯。面對住呢個13亿人咧，好似覺得自己已經係低人一等。我聽過好多次，有好多人講。廣東話是不夠國語咁高級或者叫做不會咁典雅的。我、哦、話你有冇搞錯？第一，因為我自己讀中文嘅，我係特別反對反感，同埋我覺得點解你哋會咁大嘅誤解㗎？我哋咪有一集講過咯。我話香港人其實可以好典雅嘅。如果你睇翻20年前嗰啲政府公文，你收嗰啲政府信咧，唔係而家啲咁肉酸噶。佢講你嘅時候，佢會講台端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啦。你乜乜乜乜乜咁都算啦嚇，都唔係典雅。但是如果你話同大陸比咧，就簡直冇得比。我曾經舉過一個例，我諗實際可能記得，就係當我哋去到羅湖嘅時候，你立刻見到嗰種粗鄙。譬如我哋喺羅湖嘅時候咧，香港人咧就話請緊握扶手，咁我覺得好好好舒服。但係大陸嗰啲就話請抓緊扶手，把聲又要大啲，又要高啲，仲有我心諗揸緊係一個非常粗鄙嘅一種嘅語言。嗱，呢一啲仲要係我哋香港人點解咁喪失嘅自信呢？明明你緊握梗係好聽過揸緊，但係香港人第一佢語文水平不高，第二基本上當人哋唔 recognize 你嘅話咧，你嘅自信就好低。咁我自己就覺得而家就係咁啦。我樣樣都話我要睇住大陸，其實諗都諗到啦。我亦都記得我哋好多年前嚟咧，我見到我自己有啲朋友咧係同啲細路講英文，我話做咩要同佢講英文？佢話等佢英文快啲好嘛。我話但係第一你喪失中文，第二。你的英文不會好過一個鬼佬的嘛，你為什麼要跟他講英文？第一我覺得這樣不好，第二如果我們要跟13億人比較，而要拍13億人的東西，你一定不夠他這樣好，因為我們沒有那個社會土壤。如果你對自己沒有信心，我們如果拍一些香港式的廣東話的香港文化的，我們既有自信亦有能力，但你要去配合他，即是等於一個媽媽明明英文不是母語，他要用這個英文去教自己的小孩，他一定失敗。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咧，我亦都想係回應阿 Sam 就係香港人而家第一，因為向錢看而以為咁樣係 please 到大老細，其實咧呢一個真係弄巧就反拙啦。第二咧，亦都係因為我哋呢個大老細嘅大老細係一個完全冇思想自由嘅一個嘅政體，佢連鬼片都唔准拍嘅。我請問你仲有啲咩嘢可以玩？即係人生係可以好多嘢玩，尤其是藝術方面。你可樣樣嘢都係一個禁忌啊！政治又唔准講啦，鬼又唔准講啦，鹹濕又梗唔得啦，色情搞啊搞啊，其實冇嘢可以講。 或者我即係同阿 Sam 過啦，即係其實我個人覺得咧，香港咧嘅最輝煌時間咧，應該係由70-80年代開始起飛 即係嗰陣時咧，由李小龍嗰個年代開始咧，又即係音樂有好多流行曲啦，粵語流行曲啦，全部喺東南亞係真係好好出名嘅。即係佢睇嗰啲譬如無線劇集咧，佢如果就算唔識聽，佢直由配翻當地音字幕啊咁樣。所以其實你如果你嗰個創作你嗰個軟實力強嘅時候，你唔使驚人哋唔識睇你。譬如我係睇西片一樣嘅嘛。咁如果即係我係中意睇啲西片，唔通佢專登嘅配音廣東話去做咩？唔會噶嘛，佢學最多俾個字幕你咁你，但你即係譬如荷里活啲片咁，你去睇咁樣，咁你唔需要話去將佢就咗噶嘛。所以你即係我所以話，覺得香港人唔需要自己即係 自我自行 妄自菲薄咁，好似覺得你廣東話你拍廣東話片或者唱廣東歌就冇市場咁樣。即係如果你係好嘅時候，你教育即係做嘅就。不過我覺得呢樣嘢可能係政府根本係 discourage 佢做呢樣嘢咯。譬如你啲， 我聽聞荷里活啲導演都睇少少嘅， 即係我覺得你拍得好嘅時候，人哋會睇你噶嘛。人哋學中文嚟睇你都 最近你嗰套《無間道》嗰套，人哋都西方西都抄翻過嚟買去買嘅， 都唔最近都好耐啦。其實 即係所以我都係個重點唔係在於而家個個去韓國追星，重點唔係話韓國仔依期勁或者日本仔犀利，你更犀利你唔會厲害得過荷里活啦，係咪先？但你如果producer 是有 quality， 你可以影響翻荷里活添。咁但係而家唔可以咁樣做。但 我嘅觀點就係話，其實香港人已經冇咗嘅自信，同埋咧嗰個眼界咁嗰、那個即係好短視咧。其實唔好話喺東南亞，喺八十年代啊，喺香港嗰啲嘢，如果係能夠去到大陸係就算係遠去北京、上海，好多人中意聽廣東歌。好似阿 Kenneth 頭先講，佢唔一定識聽，慢慢就識㗎啦中文。 你點知嗰時 Beyond 去演唱會咧，佢都係唱廣東歌嘅啫嘛。 仲有香港嘅周星馳咧，原來鬼咁多啲日本人中意到不得了。咁你諗我有個人叫池星洲，我覺得好搞笑。即係你會發覺，如果香港人你唔站喺本土，唔係用翻你最熟悉嘅語言文字同埋你自己個文化去影響世界，你最後咧自己嗰啲又冇埋，跟住人哋嗰啲嘢都學得唔好。 我覺得 highlight 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會係咁樣有咁嘅情況發生？我就可以話啊，你哦，而家香港人冇信心或者唔去拍啲本土嘅，但係我覺得其實係因為北京嘅，即係北京係有一個政策去磨滅你香港嘅。 呢我絕對係我 係一步一步係你唔會覺得嘅，但可能通過一啲funding啊，或者係耳濡目染去同你講，例如最簡單嘅近嘅，譬如咩法語推普啊，又或者而家正喺學校裡面，佢哋會建議用普通話教學啊。呢啲其實即係諸如此類，都係一種慢慢去磨滅你香港本身嘅文化，本身嘅。 阿 Sam 講得啱，但係事實上我哋亦都必須要大聲疾呼，香港人並冇落力爭取。譬如頭先你講嗱，呢啲電影都好難講，電影畢竟都係商業，咁好明顯啦，商人必須從錢看。咁當然佢看得清唔清，我哋唔關事。但譬如我哋話嗱。在香港近年来的最主要的社会运动，最反感的令到家长真的走出来的，就是一个反国教。但是其实好像你这样说，如果废粤语而实行这个普通话教学，你根本应该是拍案而起的，所有的老师、学生、校长、同学、社会人士都应该要是这样。还有香港很多很多的报纸越来越多用大陆的语言，用大陆译音已经是很久的事，个个在这里咬咬声。于是你会发觉，喂，社會人士你當然啦，在上梗係成日都想啦，呢、這個政權亦都係特別鍾意去干預全世界任何一樣嘢。但係香港人真係，我唔知佢唔醒覺定係唔 sensitive 定係唔知咩理由，佢係唔夠足夠嘅力去反彈。 明咯，佢哋覺得冇所謂。我同啲朋友傾過， 啊、 我同好多朋友傾過，尤其是 慘啊， 尤其是搵到食嗰啲，佢覺得。 哦，系咁 啦。你以前跟英國，咁你受英國影響，你要睇佢面色，跟佢嗰套。咁你而家跟大陸，你梗係要跟佢嗰套啦。即係揾到食嘅人會係咁樣，佢哋會係咁嘅思維去諗咯。咁但係有樣嘢好唔同嘅就係話，你以前係受英國文化影響，但個港英政府係依然以香港嘅利益為優先嘅。即係李鵬講嗰本書《香港解密檔案》有講過呢啲嘢啦。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咩呢？大陸係想要你去接受佢嗰套，但佢嗰套係落後㗎嘛。 而且佢嗰套呢係有違呢個人民嘅文明同埋文化價值，而且佢基本上就咁從個語言嚟睇，佢係粗鄙㗎嘛，真係。 即係佢嗰套係落後嘅，即係 好討厭。 即係佢嗰套你好簡單嘅嘢，你一個講英國，你有超過150年 管治殖民地的經驗的一個國家，跟你講緊一個開放九個開放廿零年的國家，咁你邊一個係比較有經驗或者比較先進？呢個係好簡單嘅一樣嘢，係咪？ 而且我必須要再指出咧，所謂英國嗱，即係我你好似你咁講，睇好多解密檔或者其他嘅文件都知道啦。香港人英國人係好著意去將香港經營成一個好嘅地區。嗱，呢個可以第日我哋慢慢揾個時間去講。而事實上，英國是全世界一個最優質的國家之一。第一，它曾經是一個非常文明的日不落國。第二，它在1215年，在英國已經叫做有一個叫大憲章，它是限制國王的權力，它的一個民主的歷史有超過900多年，還比法國大革命早幾百年。所以我們說，即使學英國，我們都是覺得我們是有自信。但譬如中國文化文明其實很多千年，但是其實共产党的中国只有六十几年，而且里面是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遗弃。 最主要其实呢，我虽然以前是英国殖民地，但英国是没有刻意去消灭你粤语，亦都没有刻意消灭你本土文化，是吧？他那时你一样可以去黄大仙拜神，一样可以讲广东话，一样可以很多广东的东西，他是全部他不会说刻意 去消灭你的，即是他只是叫你可以學多樣英文，你唔學都冇問題㗎喎，你有中文中學或者你用就唔識英文問題，只不過佢政府公務員話我哋要識英文咁解啫嘛。但係你日常你好多嘢，譬如你總之本土嗰啲文化佢唔會刻意去溝咗你去㗎嘛，佢唔會話要你去學英國紳士去afternoon tea 㗎嘛，你可以飲你嘅奶茶，港式奶茶㗎嘛。咁最主要係呢樣嘢，香港可以喺個 situation 可以，其實香港可以自由發揮，但係又攞到英國嗰種政治制度嗰種優越，真係結合埋本土文化，佢嗰種即係香港本土文化，咁咪可以即係造就到當時香港喺七八年代起飛，有即係呢個電影工業啊，呢個音樂啊，好多嘢都係有好香港特色嘅嘢嚟嘅。咁你係喺嗰個世界市場上係別樹一帜嘅。如果你而家話你係去迎合一個大陸市場，去撈埋大陸嘅話咧，你係喺大陸裏面咧，係只係13億入面嘅700萬嘅，即係嗰個分別嘅啫。你係如果你淪為一個大陸裏面嘅一個城市嘅時候，你冇咗你自己嘅文化嘅時候，你有咩特別啫？你 單止係咁，大陸嘅每一個城市，我哋而家全世界人睇佢，已經覺得佢已經係除咗係落後、不明、文明、污穢同埋完全冇人民價值咧。如果我哋成為佢其中一個城市，我諗大家除咗走啊，再走遠啲，我唔覺得佢任何嘢係值得我哋唔好話驕傲啦。即係如果我哋香港真係成為香港一個普通嘅城，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咧，我諗我哋會覺得真係可惜同埋痛苦莫名。 我覺得佢中國政府，佢係刻意咁做嘅，因為佢就係唔希望你香港又太特別。你太特別時，你就自然有一個獨立嘅身份。佢即係你有一個比較同佢有啲分別嘅時候，佢好難管治你。佢係刻意要將你撈埋。 我乜嘢都唔想講之啦，都講最近一套喺網上見到一幅圖片咧，就係深圳嘅一個沙灘，有個人瞓喺垃圾附近。我哋話即係個問題而家就係咁啊！即係有啲人係可以喺咁樣情形之下，仲所謂享受陽光與海灘，我哋會覺得呢個根本係唔可能接受。如果我哋香港變成一個咁嘅地區咧，我哋真係不如人生已經再冇樂趣，唔係再冇意義。 我想突出嘅點就係話，點解我哋要咁cautious about 哦？而家香港嗰個文化係有咁大嘅改變，點樣點？即係其實可能好多人覺得，喂，大家都係揾食啫，咁你用個名唔同有乜所謂啫，係咪先？用語唔同唔緊要啦，咁你以前都跟英國佬，而家即係北京話事，咁你咪跟佢嗰套咯，就跟住大家有飯食啫，係咪先？但係個問題係在於邊度咧？就係、是英國人管治香港以前有冇嘗試去控制香港嘅文化？冇。你佢基本上冇逼你學英文添，係咪先？你中意你咪學咯，不過你學咗你會前途好啲咁解啫嘛。嗱，個問題係，北京對香港文化的有系統地、有政策地去改變或者叫去消滅呢，其實是一種北京對香港控制的延伸來的。所謂要滅其逐必先去其市嘛，它一定要令到你香港更容易受它的直接管治，它要做的就是磨滅了你本土文化先。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意識到呢樣嘢嘅人要去講，要去企出嚟，就係話：喂，唔 OK 喎！我哋要堅持，我哋香港有一定嘅獨特性， 係咪？而依樣嘢係基本上係我覺得喺八九年中聯合聲明已經寫咗，我哋係有高度自治，我哋係有自己嘅制度，對自己嘅系統，係咪先？一國兩制就係咁嘅意思啦。好明顯地，而家唔係咁樣咯，即係北京對你嘅控制係不單止控制你嘅政府，控制到你嘅大財團，甚至乎控制你嘅文化。嗱，咁如果你睇到一點嘅話，係咪依樣嘢其實好重要呢？如果你放棄咗自己文化嘅時候，你不單止對自己嘅信心會崩潰，亦都係對自己未來嘅控制徹底一種放棄咯。 同埋，就算真係喺一個好 practical 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喺個經濟上咁樣都唔會好嘅，因為你冇咗自己嘅獨特性，咁即係話你同其他一樣，咁香港嘅存在意義都冇乜。 即係阿 Sam， 你個朋友話，即係話即係話係係咁噶啦，即係要就個市場揾食啊咁樣。其實可以話俾你嘅朋友聽啦，如果長遠嚟講咧，就係食都冇得揾，因為如果你個文化冇咗之後，你融合咗佢嗰種文化之後咧，你係我都話講過，你係13億分之1嘅1分子啊。 唔係一個。朋友是好，基本上所有朋友都是这个 mindset， 都是这样认为。但我也都是理解他们的看法，因为我是一个小市民，我喂大佬，我 做到 乜嘢？系咯，手停口停，揾招唔得嘛。我喂呢啲咁大方向、大政策嘅嘢，关我咩事啊？我亦都控制唔到啲乜嘢。我可以理解一样嘢，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会去到一个 critical mass， 佢会有改变嘅。例如我哋喺香港而家见到好多越嚟越多嘅社会运动，例如可能绿色嘅集会创人，即系创人数新高，甚至乎我希望会发生，或者会发生嘅战中咁样。我觉得呢啲嘢就系需要每一个香港人去醒觉，意识到而家嘅问题喺边度，点个问题系乜嘢？个问题嘅根源系乜嘢？而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 嗯。通常呢我朋友有三個反應，第一個就好似就 Sam 頭先咁講話，唉算即係咁㗎啦，咁即係咁唔係點啫，咁樣都係搵食啫，咁冇辦法㗎啦咁樣。第二個反應就話你班友講咁多嘢做咩嘢啫，即係你而家隔咗個海咁遠，即係我要飛七八十個鐘頭先到個地方嘅時候，你哋喺度格外觀火，即係你又唔係喺同我哋生活咁樣，你哋喺度吱吱姐姐咁樣，又即係又唔係幫到手喎，即係咁即係好煩擾，即係佢即係反而反感添，即係問翻你喂點解要咁多事啊？ 唔係好老實講句啊，如果今日香港仲係英國佬打色嘅，我翻到香港啦。 嗯， 我可以好老實同你講，亦都好多喺海外嘅華人係我相信係會。即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係咪先？你真係唔係話唔想翻？我係咯，我有個朋友都唔止一個啦。但係最近我有一個比較 close 嘅朋友，佢翻咗香港，佢係獸醫嚟嘅，攞咗一個expat 嘅 package 翻咗香港做嘢。翻咗香港一年唔夠，佢話頂唔順，佢都要翻澳洲。因為發覺個社會根本就佢唔。習慣唔到嗰種生活啊！ 同埋即係你話有啲朋友話我哋喺外國住，香港啲嘢唔好理啦，關你咩事啊？咁樣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其實我哋雖然嚟咗移民咗外國咧，但係可以咁講，我前半生我係香港人嚟嘅。 嗯， 即係我有亦都有朋友， 你家都 亦都有親人喺香港仲住緊，我當然係要係會關心啦。即係香港嘅、香港。点样变化对我系有影响，即系对我而家本身嘅生活，但系我对我亲人有影响噶嘛。同埋我觉得我哋出咗嚟之后，反而我哋会，我唔敢肯定一定系，但我觉得我哋睇嘅嘢，同喺香港生活的时候，即系以我为例，我在香港嘅时候我都唔会理呢啲嘢，我系一个好典型嘅香港人，我都系政治嘅嘢，我唔会咁有兴趣。但我过嚟之后，我发觉可能我唔即系买走跳出嗰度嚟睇嘅嘢咧，就会特别睇得大啲咧，咁就。所以我覺得好少嘅事，香港人覺得好少嘅事，我覺得係好大嘅問題。 嗯，我近排最近咧，我你第頭先講咗兩類朋友，第三類朋友就係嗰類，通常咧，你會發覺佢會擺一張相咧，係佢會擺啲風景相，咁跟住咧佢就有一段下邊就有一段嘅 description， 佢就話：，唉，真係點解而家香港會變成咁㗎？咁樣點樣生活落去啊？咁樣即係喺 Facebook 度咁嘅 status， 咁佢話咁點算啊？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啊？咁我最近咧睇到一個 Facebook status， 我就 follow 咗俾佢，一係走唔到咧就反， 即係呢個係冇人法嘅，即係一係就走咯，一係你唔走唔到，你反如果唔係坐喺度等死。 佢哋好似第三條路喎，係你頭先講過，就係坐喺度咦餓餓咁，或者甚至唔咦餓餓，就喺度做一個順民。即係呢一個咧，我其實幾贊成阿 Sam 頭先講嘅香港人嗰種一般我見到嘅，通常就係、是、仲有一個反應就係、是、冇用嘅。我記得我去年7月1日我去遊行，好鬼熱啊，好辛苦啊，好怕嘅，但我就穿晒衫，攞住晒背囊加水咁行出去遊行。爸爸第一句說話同佢講：冇用㗎，你出去做乜嘢？我話老豆，你永遠唔知道有冇用，有冇用我都要出去。即其實呢就係、是、好多人呢啱啱同我哋咁樣講呢，就係頭先我講佢會覺得其實你做嘅唔一定係唔啱，因為好多人認識我都知道我係一個點樣嘅人，但佢哋通常嘅反應反而就冇用嘅。你同一個咁大嘅人鬥係冇用嘅，冇作用嘅。咁所以咧，即慢慢佢哋就覺得，反正我又要辛苦，又要熱，又要行出嚟，又要嗌，而最後結果都係冇用。於是佢哋就選擇咁算啦。咁所以呢個我明白嗰個焦慮同埋嗰個嘅困惑，同埋覺得無路可逃。佢亦都會同你講，你走得一喐啊，梗係啦，咦搞搞，你一年翻嚟一次啫嘛。咁但係嚇，但係我哋365日要喺度，而且我知道咁樣做係冇用嘅。咁於是，我都唔知道有乜好講。但我自己就同阿 Kenneth 一樣，我哋話，既然即使係行咗出嚟，其實香港就算我冇屋企人喺度，我認為佢曾經係我一個生長嘅城市，我嘅童年喺度，我嘅青少年時期喺度，佢俾咗我好多嘢，俾咗我好多嘅 memory， 我自然就應該要為佢盡一啲力，即使係前面係點，我反而我就唔會好理。但我明白香港人好多時就係覺得冇用，所以佢哋就算啦。 嗯，呢、這個都係我諗我哋係做澳樓講廣東道同埋南風窗呢個節目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我記得我之前嘅時候都去分享過，就係話即係我最難去叫醒嘅就係扮瞓覺嗰啲人。咁即係我哋希望係作為一個聲音啦，喺外國嘅一個聲音係可以即係當你有機會聽到嘅時候希望你都可以俾我哋嘅聲音可能嗌醒一下，就知道你自己其實扮緊瞓覺，其實係你有嘢可以做嘅咁樣。 其實我想講一講香港人兩種典型嘅心態，就我嘅觀察而言。咁第一種就係、是、都唔係政治冷感，係政治厭惡啦，就覺得嘩你講政治唔關我事，嘩你講政治你真係奇怪，係怪人嚟嘅。其實或者我可以咁樣去即係少少時間解釋一下。啲人講嘅政治呢，可能佢哋會覺得係你邊個政黨乜乜 ideologies， 你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我邊度識啫，我就想搵嘢做。咁呢個一個比較 high level 嘅所謂嘅政治啦。咁但其實政治嘅延伸呢，或者政治嘅目的呢，係達到咩呢，就係話你會係民生方面嘅，係民生方面。咁呢啲可能係 come to 社會嘅政府嘅公共政策啊咁樣嘅。咁例如佢哋啲講，譬如話好簡單，譬如遊客數量你自由行，依、这個就係民生問題。香港裏面嘅樓宇供應嘅香港人嘅居住問題，依啲係民生問題，係咪？唔係政治問題。你邊個？你共產黨話事定英國佬話事？你都要解決呢啲嘢㗎啦。香港電力供應咁，你依個亦都係民生問題，係咪先？你邊個政黨？你納粹黨啊，都係要解決呢啲問題㗎。依啲係民生問題，依啲唔係政治問題。但係點解我哋要去明白嘅政治問題呢？因為當你嘅政治係有問題嘅時候咧，民生係做唔好嘅，民生係一定做唔好嘅。最具體啲嚟講，我會覺得而家香港最大嘅問題就係，往往特區政府係因為政治因素，將北京嘅意願或者一啲政治目的或者政治北京嘅政治利益擺喺香港嘅民生問題之上。嗱，依個就係一個。點解我哋而家我哋今日所講嘅軟實力或者乜咧，或者好多譬如話房屋問題、供電問題，或者你喺鐵路問題點之處咧，好多時就話為咗要滿足北京嘅要求，我哋犧牲香港人嘅利益。自由行就係一個最好鐵鏗鏗嘅一個例證。依啲就變成係政治問題啦，依啲就變成政治問題啦。咁我想借依個平台去。讲出嚟嘅就系话，点样解决呢个问题？解决呢个问题嘅话，我会觉得，我哋需要有一个合理嘅政治制度，去充分咁样表现到社会嘅意见，同埋有一个 合理嘅政治制度容許唔同嘅意見去達到一個 agreement 去 compromise， 就喺議會裏面做到呢樣嘢。問題係今日嘅香港個 Let's Go， 做唔做到呢樣嘢咧？喺分組點票一半係功能組別嘅議員嘅情況之下，係咪做到呢樣嘢咧？如果做到嘅話咧，香港唔會有咁多遊行，我可以同你講。好多人話哦，民主唔係好嘢嚟㗎，民主你哇好亂啊，好亂啊。係啊，咁台灣咁樣計啦，佢都好亂㗎，但佢相對地係冇以前咁亂，因為佢亂嗰啲嘢喺議會度做曬嘛，係嘛？喺議會裏面係 settle 人民內部矛盾嘅地方啊嘛，咁香港而家做唔到一樣嘢，香港現時嘅社會嗰個政治制度做唔到一樣嘢，就係因為依個原因。在政治上的無能令到政府不能夠運作有效地運作，而政府不能夠有效地運作就影響到你所有的每一個範疇的民生問題、民生議題。所以為什麼我覺得聽眾是需要去明白究竟現在香港面對的是什麼問題，為什麼要去關心 so-called 的政治，因為你是不能夠將政治和民生議題分開的。 其實想清楚，你日常每一樣東西都跟政治有關的，即是你出門口，你去搭巴士，你去買個早餐，全部背後都是一些，即是那個影響就是政府的政策來的嘛，政府政策是跟政治有關，怎麼會沒有影響？所以即有些人會覺得政治很深奧，很污衊的東西，我會反駁他這件事，除非你是一個人躲在一個你是魯賓遜啦，喺呢個荒島度就可能冇政治，但如果呢個荒島有三個人，已經有政治嘅問題嘅，邊個負責煮飯啊？邊個負責去打掃啊？已經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咯。 同埋咧，我都覺得香港人真係唔夠敏鋭咯，好多嘢咧都係覺得唔係咁重要，或者係唔係咁嚴重啫。但我譬如我講啦，如果你個女或者你個仔翻嚟屋企講嘅語言同你唔同，你會唔會覺得好嚴重啊？你喺度溝通嗰度好大問題。我哋嚟到澳洲冇辦法嘅，因為個主流社會事實上呢度嘅法定語文真係英文，但係我哋都強調盡量教翻佢哋中文，因為母語或者母語嘅思維係我哋覺得要堅持。我唔明點解香港啊可以喺普通話教育中文嗰度其實冇行過出嚟，就算我哋講嗰啲咩學文思潮教育就直情係廢。其實呢個對我嚟講啊係嚴重到比任何嘢更加嚴重，因為語言文化。就是要你滅族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我曾經有一集咪同阿石仔講過關於最後一課嗰外國教育嗰課書，其實真係好感動同埋好深刻嘅，係要滅一個人嘅族啊，先會滅嗰個語言。即係我唔明點解香港嘅家長或者香港所有有關嘅教育團體咧，並冇真係好好咁行出嚟，而且係順應地一路咁樣將呢一樣嘢咧係帶入我哋嘅學校裏邊。咁即係如果家長你都唔敏感唔敏鋭嘅話，咁我哋呢個民族或者我哋呢個香港要滅亡，其實我哋都係冇辦法。 其中有一個觀點就是話，因為大家是中國人，咁所以咧就係、是、都應該講國語嘅。咁你廣東話始終係即係 方言， 方言或者你即係一個地區性嘅語言。 我發覺依排大家用依句嘢用得太濫啦，即係大家即係有乜嘢講到唔埋拉嘅時候，唉，算啦，大家都係中國人。 最討厭就係呢句説話。 唔係，但係重點，我譬如我同好多我同屋係喺依邊讀。就是博士生嚟嘅，大陸嚟嘅。咁我之前都同好多大陸人係做過室友咁樣啦。咁其實我成日都問佢哋問題，佢哋都答唔到嘅。就係、是、中國咁多問題，話哦中國，即係你同佢講親中國咩問題，佢都話啊中國太大啦，人口太多啦，所以有咁多問題。咁我就問佢哋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點解中國一定要維持咁大咧？咁你大難管啊嘛，你咪分細過嚟管咯，啱啱先？因為好簡單，去到最後。我覺得有一點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要思考的，國家存在的目的是為何？國家存在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質素，或者確保人民的生活質素，我就可以這樣說。如果你要硬要維持一個，當然我們可能在第二天可以再開個 topic 去講這件事，去反思個民族主義啦。 這個是可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傳統，這個就是大一統的思想是根深蒂固了中國人那裡，即是永遠都覺得大一統就是好的， 好的， 即是一個中國這麼多朝代一分裂就是不好的。 但那個已經是很 old school， 那件事講的是農業社會，講的是農業社會的，或者我們可以遲些再談這個問題。 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讲啦。